老豆过生日。老豆、小豆都是黄豆， 爷爷是老豆， 孙子是小豆。老豆过生日，乐坏了小豆。就在老豆生日这一天，豆家的子孙都要来祝贺。小豆一大清早就坐在门口等客人，等着等着，哈，客人来了，来了三个客人。这三个客人都藏在玻璃瓶里。一个客人是紫黑色的，他是谁呀？酱油。一个客人是黄色的，他是谁呀？豆油。还有一个客人是白色的，他是谁呀？豆浆。三个客人跑到老豆爷爷跟前，恭恭敬敬地鞠了一个躬，祝贺老豆爷爷生日快乐。他们瞧了瞧小豆，都夸奖他说， 你多棒的小孙子呀，将来准是个好样的。 小豆心里想， 酱油、豆油、豆浆都是咱们黄豆做的，将来我做什么好呢？ 小豆正想着，又有客人来了，是一块肥皂和一罐油漆。 这是怎么回事呀？ 小豆觉得挺奇怪。 肥皂油漆，你们两位走错门了吧？ 哈哈哈，小豆，你不认识我们了。肥皂和油漆大笑起来，告诉小豆说， 我们都是豆家的子孙呀，豆油加上别的东西就把我们做出来了。 过了一会儿，小豆听见咕噜咕噜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啊，原来是一只汽车轮子。它一边滚一边唱着歌，咕噜噜咕噜噜，一滚滚了十里路。小豆听了乐坏了，就问 轮子大哥，您上哪儿去呀？瞧您高兴成什么样子了。 就上你家来呢，今天是老豆爷爷的生日呀。 小豆这下可弄不明白了，什么什么，我爷爷也是您的爷爷？ 小豆，我汽车轮子也是豆家的人呀。 我不信，您是橡胶做的。 汽车轮子笑眯眯地说， 我是人造橡胶做的，人造橡胶是咱们豆加上酒精做的，你不信问问老豆爷爷就知道了。 他说完了话，一滚就进屋子去了。屋子里真热闹，大家围着老豆爷爷有说有笑。这时候忽然飞进来一顶小红帽，大家都愣住了，可是老豆爷爷一眼就认出这是豆家的孩子。 好孩子，快坐下，你瞧大伙早就来了。 老豆爷爷看见大家愣着不说话，就对小红帽说， 大伙还不认识你呢，你就自个儿说说怎么从豆变成小红帽的。 小红帽觉得怪不好意思的，脸蛋就更红了。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， 人们把我加上酸纺成线，再把线织成人造呢，染上红颜色，再把我缝成一顶小红帽。 大伙听了都高兴得又蹦又跳，一起说， 咱们大豆用处多， 呵呵，咱们大豆用处大，哈哈哈。 这一来，老豆爷爷一直在笑，从早笑到晚。小豆呢，一直在想， 将来我应当做什么才好呢？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